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梨园金曲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红娘》当中的几个片段。先请听惊艳的片段。 红娘陪同小姐欢乐游玩。 是，小姐随我。 是比红娘姐么？ 我便是红娘，何劳你动问？ 小生姓张，名公，字君瑞，登官西洛人士，年方23岁，是正月17日子时健身的。 谁问你了？我又不是算命的先生。 身尚未娶妻呀。 走，你王府是否吉利，远近不配礼，无人也催嫁，实在为官宦老夫人，只家总比脸色无光，可非亲人，你娶妻之事有何难， 下面是悔婚的片段。 吉日，老夫人命小生与小姐拜堂成亲，你倒是与不是啊？